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享福，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就交卷，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5.4摄氏度，在高空西北气流的作用下，京城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攀升至4摄氏度左右，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夜间开始能见度将逐渐转差，明早外出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呢，天气寒冷干燥，大家还是应该及时的添衣保暖，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边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目前呢，本市正处于早高峰的拥堵情况当中，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东部地区，目前呢，在东二环路的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二环的景泰桥一直持续到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在东三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在外环的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燕莎桥。东四环路同样也是在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四方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这是东四环路的朝阳公园桥桥区。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我们出发吧。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快乐很简单。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鹏。 早上好，我是苗山。 大家已经盼了3天了是吧？ 对，好几天了，应该说是从去年开始，大家期待着今年的全新的组合。今天是怎么说呢？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组来说，这是第4次亮相了哈， 没 错，应该说，所以大家应该从2022年开始已经有全新的感受，希望大家调整一下心态，进入到全新的模式当中啊。 节目组是第4次了，咱俩可是新年头一回。 新年头一回，总体来说第二次， 对， 已经比以前磨合的熟练的多了。 我怎么没觉得呀？ 啊，是吗？ 上次你在这边，我在那边。 哎，你知道，因为我回到我本来应该有的位置，我整个人都变得特别好。 就以前高磊都是在这边，让你在那边放心的吃油饼，是吧？ 对，你知道，我是属于，我就有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我到底适合一样什么样的角色？ 啊、 我其实特别适合捧哏。 我也觉得。这怎么安排俩捧哏跑这儿来主持节目呢？ 对，我就特别适合捧，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捧得特别好。 哦，咱俩现在这位置倒是我在逗哏的位置，你在捧哏的位置上。来，那咱们今天这个逗哏的第一条信息啊， 哎，还得先说一下话题吧，方便大家一块进入。 是， 今天直播过程当中，整个一个半小时，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找到我们出发吧聊天室，还有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同样是以前的两个老位置找到我们。今天要说一什么话题？早上起来要看我们小编把这个海报都做出来了。 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在 过去的这一年里， 嗯， 你曾经做了哪些感动别人的事情，并且你收获到了哪些他人感动你的事情。 对，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泪奔的早晨啊，希望大家就回顾一下。 大早上起来合适吗？ 可以啊，因为说实话就是年底年初的时候 啊， 不是复盘就是做新年计划 啊。 有的时候在做新年计划之前也要复盘一下之前这一年里收获是什么，所以我们正好可以想想，就是这一年我有没有做到感动别人的事，或者是我也被别人感动，总之感动的瞬间是今天的关键词。 我跟你说，那今天节目这一上来，我就要先做一件肯定会令很多人感动的事情。 什么事儿？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啊！ 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对有的人来说是好消息，对有的人来说是坏消息。 你知道年纪大了之后，非常想知道的就是到底是好的坏的，做一个心理准备和铺垫。 来，朋友们，一定认真听啊！今天是2022年的首个工作日，元旦假期已经结束了。要提醒大家的是，从今天开始，北京市的机动车尾号限行要开始新一轮的轮换了。从今天到4月3号，每周一的停驶尾号是4和9，每周二的停驶尾号是5和0。您千万不要觉得今天是周一啊，今天可是周二 哦。 换句话说，今天就是尾号50的车不能上路的。 嗯， 每周三停驶1和6，每周四停驶2和7，每周五停驶3和8。我说会有人感动，就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人。此时此刻坐在车上已经开着出来，还没到下一个摄头能拍到的那个位置。哎呀，他们说今儿不能开50。 哎呀，你没办法，咱节目开始就是7:30，最早也就提示您到这儿了。 7点钟开始限行。 您要是从6环出来，现在还来得及，你知道吗？ 对，太近了就不行了。咱们反正也是请关注点这方面的信息。不过啊，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在这个道路上的这个警察啊、叔叔啊，还是很有一定的这个执法弹性的。像这种临近节假日的时候，往往在第一天啊，这个也根据情况，有的时候警察叔叔还是会以就是提醒和教育为主。对，有可能这一次呢就不给，就是你看您态度，很多时候啊。 但这机器不是 机器没办法，机器没办法，就人的时候有时候他人家警察很有经验，人能识别你是故意开出来还是真忘了。 说实话现在不太容易见到警察叔叔。得嘞，反正今天和大家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先说一下，就是感动的瞬间， 是 无论是您感动别人还是别人感动您。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还有就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为什么新年开工第一天我们要来点正能量的这个事情呢？因为元旦假期的时候啊，网上有一条新闻，这个真的是让很多的网友看了以后都觉得非常令人感动 啊。咱们聊聊这个事儿啊。网上呢，在这个元旦期间就出现这么一条，说陕西一头帮牵八头骡子捐物资的这个视频。 当地的人家一个马帮。 哦，马帮 牵了八头骡子。 哦，我其实刚开始我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仔细一看，哦，原来这样。他说这视频当中咱描述一下啊，陕西省的商洛市丹凤县一个骡马队的3名爱心人士花费了将近5600块钱，自发的筹集了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口罩等等这些抗疫物资，并且是拉着8匹骡子前往社区进行爱心捐赠。虽然因为视频的所配的文字不是特别合适啊，所以引发了一度网友的异议 误解， 但是啊，但这个质疑为何不用车辆效率更快呢？但是昨天最新的消息是，下午当地政府发文进行了辟谣，说表示这个丹凤县因山地较多，骡马等承担运输功能的牲口平时很常见，而二号的事件也并非视频当中反映的群众帮政府用骡马为疫区拉物资，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是赵某等3名群众用自己家的骡马为这个凤路社区疫情防控检查站自发的捐赠爱心物资，属于骡马队反哺社会的一个爱心行为。当地居民也介绍了，这个骡马队常年会为这个偏远地区送物资，他们表示有困难我们就一定扛，再冷的寒冬也能过去。 没错，其实你说咱们现在啊，大家想象中感觉好像我们科技都已经这么发达了，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都已经很不错了，珊珊很爱玩，全世界各地哪儿都跑，就进入咱们不说老的，你说真往前倒上世纪90年代，咱们北京我们记得以前去十渡玩，都是坐那个骡子车马车。 哦，还真是 直接就那么走着吗？ 哦，你说骡马车，其实我的印象是什么，小时候我当时小时候吃的特别好，你知道吧，就全家都供着我吃，所以小时候特别沉。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妈 可你 可 以把小时候那个定语去了。 我哎，现在也是是吧？然后我妈就有一天可能不舒服，我现在回头想想是她可能发烧了 啊。 但早上起来，我妈还得骑着自行车驮着我上学。 哎呦， 我妈那天是真的特别累，所以呢，正好有一个骡马车从旁边过，我妈就跟人家说：“您能不能 扛那一段，然后呢那个叔叔就让我坐着罗马车反正走了一段。我印象里我小时候不太懂为什么我有一段经历 啊， 但是长大后来一聊，哦，原来那天我妈不是特别舒服。 对对，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在北京城里面是经常有机会见到马车、骡车、驴车的，包括有时候老乡进城来卖一些这个农产品，都是赶着自己车。后来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啊，咱们不让这些东西进来了。其实就在今天，已经进入21世纪了，我们出外游玩的时候，还能够在一些地方见到真的用这些大牲畜来做我们的交通工具。你有印象在什么地方？ 你认为是交通工具，还是说我体验一下旅游项目？ 真不是体验，我真是 交通工具， 就当纯交通工具使的。 交通工具，我这近几年好像都没有过。 听众朋友们，当然这两年都哪儿都没去成了啊， 哦， 咱们可以 19年前 过往10年吧，10年之内您在世界各地，包括咱们国内玩，在什么地方您真的坐过马、驴、骡、牛来当交通工具使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真想不起来啊？ 我真的，我都快速运转了半天，我也没想起来。 你是不是去的都是那些特别豪华的地儿？ 不是，我从来不去豪华的地儿。你看我，你看我自己背包以前旅行都去哪儿？柬埔寨我去3趟。 柬埔寨哦，现在有那 Tutu Car 了，早期的时候是有那个马车的，嗯， 啊。然后就是什么越南我也去过2次，我经常去一些不是很发达的地儿。 我上一次做真正意义的用牲畜来拉的工具， 嗯， 是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但我不是坐飞机去的岛，我是坐船到的这个岛，而船呢是在港口， 嗯。 从港口再往上走的这一段路呢，是它有2个港，一个老港，一个新港。新港已经有汽车，当然那个汽车也很恐怖，就你需要一档往上走那个盘山路才能开上去。而在老港，到今天仍然是用驴拉着行李，一点点的。 是因为它那个高吗？那坡 太陡，就是特别的陡， 哦，就没有一个合适的工具。 没有 哦，确实是罗马。其实对于这个盘山道且这个坡度比较大的这个地理环境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人家这次这个感人的新闻，陕西这儿就是，并不是像之前配的字幕那样说什么这都没有救援物资啊，就是人家在这样险峻的地方贡献出了马帮自己的骡子，来帮助政府运防疫的物资， 自己家的， 没错。 哎，其实我顺便多说一句啊，现在虽然这个刷视频是很多朋友闲来无事的时候打发时间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视频上为了夺眼球，有很多人无论配字幕还是配标题，确实是远远的和实际上差出很多，所以大家呀，就是以后看的时候啊，就分辨一下，别跟风啊！咱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对， 好吧。总之呢，这个引发我们今天话题的就是这个开工的第一条新闻。 嗯， 这对我们来说是，用一句社会上经常常说的话，就是输送了正能量， 没错， 输送了爱心。但是我们关键的是能够把这个爱心传递下去，这是最关键的。 是的，大家也跟我们分享，在过去年间您遇到过什么感动您的事情，以及您做了哪些感动了别人的事儿。 我们今天同时呢，在抖音 APP 上搜索到油饼女神苗山，就可以看到我和大鹏来到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哎，还是很兴奋的。 哎，抖音上的这个就是受众都是什么心态？就是他会因为看到油饼两个字，后的接女神也要打开来看一看吗？ 不是，以前其实我那个名字叫北京电台苗山，后来又改回来了。 哦， 因为最早你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因为最早上次咱俩上直播的时候，就是出发哈，好多朋友都知道，我因为早上起来是最能把所有热量高的平时不敢吃的东西早上起来吃， 哎，这是应该的呀， 是吧？ 健康角度来讲， 而且出发这么早，我觉得吃饱了嘴不拌蒜。但凡是有的时候听众说，哎，你今天这个嘴有点瓢，早上也没吃饱， 低血糖，是的， 是吧？ 的确是， 就是会这样。所以你看，我今天嘴倍儿利索，我吃2顿早饭，因为。 刚几点你怎么能吃了2顿早饭？ 我今天胃口特别好，今儿路上来的时候见到某麦，然后我说，哎，我就直接在手机点到那直接拿吃，吃到下个红绿灯我就饿了，后来就又点了。 吃的太对付我，这早饭我跟你说都是那个跨国大企业连夜就有人给我备料配送， 是吗？ 早上送到我面前。我今天早上吃的是香草鸡腿意面。 哦， 你这什么大企业吗？ 哦， 7-11吃的便当。 哎，你这也行，你这热乎的，是不是？ 对啊，有微波炉转了一圈。 说实话，那会儿那个大家起叫油饼女神，是因为我那会儿确实爱吃油饼，糖油饼， 啊， 再加上那个炸的油星的东西，觉得特别的舒服。 那改明儿我就是鸡腿男神了。 啊，对，可以。但是后来发现，在北京现在不太容易找那个早点摊儿。 是 炸油饼不多，糖油饼就更难。 您真是什么不健康吃什么呀？ 那早上起来吧，你说是不是？好，今天和大家一块儿聊一聊感动的瞬间啊，无论是您被感动还是您感动别人，都欢迎大家和我们好好说说。 没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介绍很多我们文艺广播呀、今年的一些举措。大家也知道，我们文艺广播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和听听 FM 联合推出了听文艺会员，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权限啊正在陆续的上线。今年呢，我们的思路其实就是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啊，能够有机会。会这个出去玩起来，其实今天早上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这个一早的直播的话，昨天晚上我就准备出去玩一趟的。 玩哪儿啊？ 今天凌晨，北半球的三大流星雨之一 哦， 象限一座的流星雨，对，就在今天凌晨，但是得 已经过去了是吧？ 需要我从2点钟一直盯到5点钟。我想到今天我有3个半小时的直播，我说算了吧，我不扛了。 我那天也是碰到一个天文爱好者提到说，最近流星雨特别多，而且今年冬天空气质量好，看得清楚。 对， 下次有你也提前告诉我一声。 今年的后两次条件都没有今天这次好， 真的吗？ 咱们就过去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我再给大家踩点儿啊、 哦， 有合适的、值得看的天象，在今年的。我觉得至少一个季节吧，春夏秋冬四季，我给咱们听众朋友安排4次。 那太好了，哎，你最好赶头一天，就是看完了，第二天是咱俩班这种日子， 那就醒不过来了 啊！ 那我就睡过去了。 不是，那不就头天，老板，你说呢？ 就有理由给咱们换个班了，是吧？ 换，你这干嘛换？换班这就不起作用。 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啊，咱们俩不是都在争当捧哏的位置，但最后还是你坐到了捧哏的位置上吗？看出来了，珊珊才是这个电台真正的老人，因为在表演相声的时候都是老先生给年轻的学员、 捧， 对，给生虎子捧。从刚才这句我甘拜下风啊，我想着能换个班就不错了。人家想的，哎， 啊、而且现在也就是头8点前说，8点之后 领导真出来了，你 台长们就都在路上了，就别说了。好，咱们听听下边的新闻啊。说完了，其实刚才提到小贴士可能还没说完，就是咱文艺广播联合听听 APP 啊，有这个听文艺会员上线了很多权限。刚才大鹏哥也说了，陆续有越来越多的活动和大家在线上分享， 是的。 所以现在下手的话肯定比较优质，而且价格也比较有优惠，所以大家呢可以赶紧抓紧兑换啊，反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今年开始节目里设置的一个小板块，我们在一起，我们会有世界各地，当然现在可能种种原因先是国内的了啊，我们的旅游达人从各处发来的他们的小信息。 好， 我们来听一听。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环球旅行的丹丹啊、我今天呢是来到了阿尔山。阿尔山呢被誉为中国小瑞士，一年四季风景优美如画。冬天的阿尔山呢有7个月的冰雪期，从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然后都会有大雪而至。冬日的阿尔山呢银装素裹，冰清玉洁。那我很推荐呢，如果大家冬天来的话，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就是阿尔山国家公园，因为在这里呢能够看到典型的阿尔山冬季风光林海雪原和暖和雾凇，不容错过。特别是啊，一定要去到不动河，这里是阿尔山的冬景一绝。牛羊呢会在-30度的气温中呢沿着河水去觅食，能看到这种独特的景观。另外杜鹃湖呢也非常非常的值得去打卡，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冰面，如果你驾驶技术好的话呢，也可以来体验一下场地漂移。在阿尔山呢我们有不动河，因此呢有非常美丽的雾凇，而且这个雾凇啊是可以全天都去欣赏的，特别的壮观。冬日的阿尔山就像是一个童话世界一样。 怎么样，珊珊？二山这地儿去过吗？ 二山，我昨天正好采访嘉宾的时候还提到， 昨天刚回来呢。 昨天刚才，我现在去不了啊，咱你也去不了，咱只能坐地日行8万里了。昨天我的嘉宾刚跟我说，问了一个灵魂拷问 啊， 说你觉得是西北冷还是东北冷？我昨儿真被问住了。 哎呦，西北和东北哪儿冷哈？ 不好说吧。 我觉得最低气温应该还是在东北，但是西北有可能会持续一个比较长的封山期，我猜，是吗？ 我这嘉宾说他全国现在版图只差黑龙江一个省，因为一直想去，然后每一次就是因为疫情耽搁了，因为黑龙江确实赶上了每一波疫情，然后再加上他之前也是在海外留学，所以确实就疫情之后去了很多地儿，但唯独黑龙江这个版图还空着。但是他目前刚刚从吉林回来，辽宁什么都去了，在没去过黑龙江的情况下，他一直保留最低气温他敢经受过的啊，是新疆。 新疆北疆的这个温度、 他说因为一般人提到新疆都是那个特别热的时候，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过冬天，而最近新疆那个滑雪场的就是特别的热闹。 没错， 待会儿今天我们第二时段就会给大家介绍，在这个国家颁布的首批的国家级滑雪场几个名单里面，竟然新疆两家上榜了， 对吧？所以是通过这滑雪这个势头，大家才关注到呀，新疆不光夏天特别热，冬天有可能也挺冷。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看看今天的冷知识吧。我们从新年开始给大家带来一个小板块啊，每天教大家一个冷知识。失眠的时候，很多人会喝点牛奶，然后觉得可以有安眠的作用。还有一些朋友呢会选择数羊，结果数羊的这些人纷纷表示，似乎更难睡着了。 没用是吧？ 你知道为什么没用吗？因为数羊这件事情是西方传来的一个方式，他们使用的是心理暗示方法来数羊。绵羊英语里面 sheep。 睡觉英语里面 sleep， sheep， sheep， one sheep， two sheep， 数着数着数晕了、sleep， sleep， sleep， sleep，、睡着了。我们中国人，咱们说睡觉，你天天在这儿数 sheep， sheep， 或者直接数羊，羊，完全没有心理暗示作用。所以，我从这个冷知识里面，我找到了一个办法。我们中国人入睡的时候要数的话，要数饺子。数水饺啊，煎饺不行啊，这个锅贴锅贴也不行，就得数水饺， 煮的饺子， 水就叫水饺。 一个 水 饺是吧？ 两个水饺，三个水饺，四个水饺， 也是心理暗示。 哎，就睡觉着了。 你通过这办法成功了吗？ 我早已经得吃安眠药才可以睡了。 我就是想说，像你这个级别，这个办法要也有用，那说明是真有用。 但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真的，它背后的原理、sheep 数羊这件事情是西方传来的， 西方 人家是就是数 sleep， 咱们应该找一个类似的词来做这个问题。对， 那在反正我个人的办法是一，我是很少失眠的，我是睡眠特别好的，我偶尔可能会失眠 啊， 然后我会采取的办法就是躺着，越闭眼越睡不着。我干脆就起来 啊， 我就打开电视看一集电视剧，找一个那种最冗长的、看半集， 特别看不下去的那种，是吧？ 我就看半集就困了。 嗯，这个专家其实也给出过一些建议啊，就是我们正常人在清醒的时候的呼吸状况呢，是吸气短呼气长，就是短吸慢呼。如果您想睡觉的话，反过来让这个生理节奏就调过来了，吸气的时候吸得绵长一点，呼气的时候短促。你别在这试一会儿睡着了，谁跟我做节目？ 对，我就试试， 捧哏你给我精神点儿。 我是不是想试试怎么叫吸气长呼气短？ 就如果没有其他的，我们说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系统上的什么失眠的这种困扰、神经官能症啊这些问题的话，常规的用这种办法，五分钟左右就会让人产生倦意。 这个办法能让你短时缺氧，对吧？一缺氧就困了， 有这个因素，但是您也别吸得太猛啊。就如果说吸的这个过头了，那真的是有可能会导致出现珊珊所说的头有点晕，那个跟真正要睡觉还是俩概念。 你看看 啊、 好，今天和大家一起互动的感动的瞬间，这听首歌放松一下，之后咱们就回来一起分享。 对，老觉得睡不着的朋友，您听听这首歌，看看能不能睡着啊？因为里面一直有一个人在喊睡不着，睡不着。 被路边的灯与照月亮，推车的人戴着头盔没方向，就快要醒了，只有醒着的夜才深刻，口是心非的人总是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想决定就决定了，没有下一步也没有为什么，就放弃了，放弃也是一种美丽呢，想说就说出口了，计划也算是誓言呢，电车计划不惧怕雨水和太阳的谎话，计划过夜不睡觉，你在我看电影，我在你看夜景，计划过逃离围墙后那个小道，话题不过变化，很多誓言都是这么跑掉的，你现在是睡着然后醒了，我是一直醒着睡不着，因为夜里开始有风了，睡不着，因为隔壁的车放着思念的歌，睡不着，因为以前的房总是两个人，睡不着，因为计划变化了， 是一种美丽呢，想说就说出口了，计划也算是实验呢，电车计划不惧怕雨水和太阳的谎话，计划过夜里不睡觉，在我看电影，我在你看夜景，计划过逃离围墙后那一个小道，计划地不过变化，很多事都是这么跑掉的。你现在是睡着然后醒了，我是一直醒着睡不着，因为夜里开始有风了，睡不着，因为隔壁的车放着思念的歌，睡不着， 他这个睡不着说的我心里去了。有的时候你这睡不着真的是干着急呀、 啊、你怎么个着急法、啊、你那会儿 你就真的你知道就是越想睡着越清醒，特别清醒。 你知道睡不着的人其实满脑子都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呀？ 想睡觉。 对，特别想睡觉，但 是 就睡不着。 对， 而且你知道，就是晚上人的情绪是属于比较低沉的时候 啊。 你会发现吧，比如有的时候你在家啊，跟你家里另一半干架 啊， 晚上你就觉得这事儿天都塌了，过不去了。然后你但凡能让自己睡着，早上一睁眼发现，哎，我昨天晚上怎么回事？至于吗？是吧？你早上起来有太阳的时候，有能量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会变得更积极一些。 刚才我们出的主意让大家数水饺，很多听众朋友纷纷表示、啊、不行不行，那数饿了怎么办？ 樱木花道铃木就说：“水饺水饺，啥馅儿的呀？”我还在想啥馅儿的问题。 数水饺能数饿，数羊也一样能数饿的。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羊肉串、烤全羊、小肥羊、羊汤、羊蝎子，最后你不还是得起来吃吗？ 那可不是。另外呢，我们老听众一丈魔就说了：“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 这是老的俏皮话啊！真睡不着眯着也就眯着吧，反正的确是啊。对于真睡不着的人，如果你能把这个心啊稍微的放下了一点，就是不去想能不能睡了，反正我现在就闭目养养神，也比还那么继续难受着跟自己纠结着呀，心理上要轻松一些。 对，我有时候玩会儿爱消除。 哇，那个哈，那有的人是玩那能玩困，有的人越玩越精神， 因为你盯着屏幕那些小游戏，能够让你专注力。特别集中，然后你要专注一下就困了。为什么以前上课困啊？ 好了，第一时段咱们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几分钟的广告之后，我们进入我们出发吧的第二时段，继续陪大家早间时光。 别花了，够美了，我们出发吧。 等会儿等会儿，我火红了。好了，走吧。 你看咱家那装修师傅了吗？一层墙固，一层腻子，再好几层乳胶漆，你跟他那套活一样。 好几层漆呢？咱那可是负离子漆，一桶就1000多，这是不是得加不少钱啊？ 不用加钱，我还把普通的地砖换成了1型尺寸的大地砖，也不加钱。 东西更好了，价不变。 因为我打400-606-8866，站上全包圆的限量优惠了呀！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北京移动139稀有靓号重磅来袭。解锁尊贵新身份，另享全球通权益，限量发售，先到先得，前往北京移动营业厅即可办理。 这地儿吧，这家具看着是真不错。 你说他是卖家具的吧，他还有电器。 你说他是电器城吧，他还有地板、瓷砖、橱柜、卫浴。 你说他是建材城吧，他还有窗帘、灯具。 这地儿到底是干嘛的呀？ 做装修的，是把家具、电器、灯具、窗帘都包齐全的装修。 这样的装修得多少钱啊？ 70多平新两居，10万就能装。 怎么联系呀？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员吧。 活动详询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然没有完全的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拥堵路况呢正在逐渐的增多。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西部地区，目前呢，在西二环路的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二环路的蔡胡营桥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在西三环路内环的自南向北路段拥堵路段呢，是从六里桥桥区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南二环路目前的外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永定门桥一直持续到左安门桥桥区；在东五环路目前呢，是在外环的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化工桥一直持续到平房桥桥区。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在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各项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本市受高压后部的影响呢，扩散条件比较差，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一级到二级，白天的气温在4摄氏度，晚间最低气温在-6摄氏度，风寒气象指数呢是3，天气干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体感寒冷。今天白天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2，适宜户外晒太阳。白天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呢都是3，天气干冷，应该加大供暖量，确保室内舒适。而在今天夜间呢，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4，天气寒冷，应该加量供暖，保证室内温度达标。北京文艺广播代表气象编辑宁轩感谢您的收听。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昨天呢，元旦假期，国内市场休市，欧美市场正常开市。因为美联储加息和缩债的预期给金价带来压力，现货黄金价格下跌超20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钟，现货黄金每盎司1802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472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475元。来菜百总店逛黄金珠宝博物馆，赏14国宝石矿物珍品，品万件黄金珠宝玉石，不出国门看遍世界奇珍异宝，尽在菜百博物馆。 爱是什么？ 爱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 爱是 amo， 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 love， 爱是 tiamo， tiamo， 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 我们出发吧，进入今天的第二时段，我是大鹏。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分享过去的一年里您做过什么感动别人的事情，以及您收获了什么让您感动的事情。 哎，尽管刚才我们聊到了睡不着觉的冷知识，但是今天的互动话题跟找您睡不着觉或者有什么妙招没关系啊，今天还是要说说感动的瞬间。通过几个方式找到我们，第一个搜索听听 APP 啊，找到听听 FM APP 里找到我们出发吧的聊天室。第二个方式呢，就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另外还可以在抖音 APP 搜索油饼女神，看到大鹏和苗山。 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发来了感动他们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啊， 看看大家留言。 佳燕说，感动别人和受感动的事儿啊，我觉得这一年有很多次感动的感觉，其实并不是需要多大的动静，而是在小小的回味中感觉这个事儿和人挺让自己触动。 嗯， 话说回来，今年老公啊做手术，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呢，经常有一个他的哥们儿给我发信息打电话来跟我问老公的病情，说给我老公打电话呢怕影响到他休息。而得知老公出院之后，他第一时间就来家里看望我老公，我觉得我挺感动，男人这个岁数能有这么一位好朋友。 哎，你说他说了几个关键词儿 啊， 有好朋友就很难得，男人能有好朋友这事儿，我觉得女孩有这个好闺蜜好朋友其实相对容易一点， 是 因为我们表达的比较直接。 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也住院做了一手术，一个看我的人都没有。 真的吗？ 因为疫情不让探视。 对，直到现在也是，现在医院是有规定的。 是的是的。 前一段时间我姥爷住院的时候，就在那个抢救室里，大夫就说你这样，你们家属谁想陪床、啊、我们也可以，你做一个核酸然后进来就不要再出去了。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吧？ 的确是。 不过确实我了解，以前疫情有曾经就在医院因为探视、 嗯、 你知道吧，相当于家属、 嗯、 你从外面的一个环境然后进到住院部，然后可能很多住院的病人他抵抗力免疫力都比较低。 对， 这时候更容易感染。 是的是的。 所以咱们都互相理解一下啊。 没错。 再看看0800就说，最令我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个两三岁的小孩、 啊、 走着就蹲了下来，后来跟着他的可能就是他奶奶或者姥姥，说干嘛呢？只见这小孩站起来，手里拿着一个烟头，老人说脏，快扔了。小孩往前走了几步，把这个烟头扔进了路旁的垃圾桶。 嗯， 看到这一块我心里很感动，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我竖起大拇指对他说真棒，小孩就笑了，特别纯真的笑。 哎呀，听众红果说，前几天我坐19路公交车，就在车上我口罩的那个袋儿啊坏了，结果巧了，那天包里啊没带备用口罩，车上保安过来马上就跟我说了快把口罩戴好，我说我口罩坏了，结果旁边的一位小姐姐马上翻书包给我找出来一个口罩，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一个劲儿的感谢她。事情虽然很小，但是却让我很感动很温暖、嗯， 你看看，都是特别小的事能够特别感动人，戳中人的痛处啊。 没错。 比如说刚才一丈魔的媳妇儿魔草就来了 啊， 他说这个去年年底吃饭的时候我给大家剥虾，我闺女看我光顾着剥也没功夫吃，就往我嘴里直塞，哎呦，当时我这个感动啊比他爸都有眼力劲儿啊。一丈魔这点你呢。 一让魔吃饭能给别人夹菜，那得订多子呢。 你看看，我就发现就是朋友圈无论发什么 啊， 比如说尤其是以英宁王大磊为例，他俩只要在底下评论，一让魔就、啊、这马屁精。是吧。 薄荷绿说，我好像去年把我老公感动了一次，因为他在外地工作我们见面少，今年他生日的时候呢，我把原来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的照片啊用卡通形象做到了一块小石头上，结果他收到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 还有这个睡熊宝贝啊，他跟我是一个习惯。 嗯， 他说我晚上就刷点评看吃的，难为自己，然后想想还是睡吧。我最近这半年来每天干的就是这个事儿 啊， 而且我越是晚上特别饿的时候，就特别嘴馋，想吃什么东西，我真的以毒攻毒，我就看那些博主们发的视频吃播，吃完了就感觉像自己吃了一样。 不是，你真的是能这个忍住看完这些以后不出去买吗？ 哎，你不觉得这跟谈恋爱一样吗？就你惦记最可怕。 哦，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吃的有的时候吧，你特别想吃一个东西的这个劲头特可怕，等你真下了单送来了吃的第一口之后就也那么回事儿，但是你馋的那过程特别馋。 这个我觉得又说明你这心里面还真的是有一颗少女心，就是你拿谈恋爱做这个对比。 谈恋爱不也一样吗？就是那个最开始的阶段是令人神往的， 的确是这样。 从第二阶段开始，就想想最美好 就开始烦了是吧？ 也不是最美好，其实还是最开始，就互相猜怎么想的时候， 得不到是最好的，窗户纸捅破了就没意思了。 等你互相都了解了，你说你这个没什么可猜 是。这位朋友分享的这件事情，他说我在月坛公园和其他陌生人曾经帮助过一位摔倒的老人，给他家人打了电话，一直等到他家人来了才走，当时那个场面我们都觉得特别的温馨，只有大家帮助大家，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的美好 啊。还有一山峰啊，在抖音上就也回呢，好多朋友都在看，我看一眼，他说奥运会上看到苏神9秒83那个时候真的是他让我特别感动。 嗯，令我们感动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听众啊，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听我们的节目听得非常的细致。刚才我其实有一个口误，你记得吗？燕儿在林梢帮我纠正了啊。刚才苗山在播报这则新闻的时候，其实说了我们的那个马帮罗队自己筹集了1000元的物资，送到我们的这个需要的地方去 社区。 哎，对，后面我在重复的时候呢，我说成了我们的这个马帮，我们的这个驼队带着这些东西呢，来帮助政府运输救援物资。 其实辟的谣就是这个， 他们的物资是人家自己买的，只是这个行为我们说也都是在为抗疫工作做一份力啊， 这是自发的。 对，谢谢燕儿在林梢啊，您听得非常细致，非常好， 看看 这让我很感动 啊。你看看，说明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和大家分享的新闻的时候 啊， 大家都是认真听的， 真的是。 但是大家也别太认真，因为开车的时候还是路上行车最关键，可以让副驾驶认真的听。 关键的信息您还是要收到，比如说我们节目当中非常多的有很多很实惠的讯息对大家有帮助，咱们是不是也来看一条。 对， 在刚刚过去的假期里，有一场民族音乐会呢，是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1月1号到2号啊，北京民族乐团和央视动漫集团合作推出了《声声乐动向未来》，应该啊，那我猜他们应该是《声声乐动向未来》 啊。 2022新年动漫音乐会在民族工大剧院的连演了3场，伴随着经典动画片《西游记》的片头曲的振奋旋律，音乐会之中一首一首小朋友们耳熟能详的动漫金曲是接连上演。 都有哪些熟悉的？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大头儿子 小头爸 爸，是这歌哈。 对对对，蓝皮鼠大脸猫你会吗？我前天刚学的。 哦，我不会。 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穿蓝衣。你的那一句特别逗 啊， 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我这不用背词儿， 极其省事儿啊。这场音乐会呢，很多的，因为 人家音乐会导演要是听见了，说我们票房不好，就跟你们有俩爱直接关系。 也除了这样的歌，也有哪吒传奇啊，西游记里面致敬国漫经典国风很多很精彩的乐曲呢，就是因为这几场音乐会特别的受欢迎。在元旦期间，很多小朋友家长想带着看没看上，所以春节期间马上定下来加演3场，在初5初6，就是咱们春节那个假期的啊，大年初5和初6、在国图艺术中心的音乐厅会再演3场。 嗯， 作为和央视联合打造的演出项目呢，今年还会开赴京外地区进行巡演。 哎，初5初6日子选得好，因为初1初2、大年3十都忙着家里聚会，初5初6属于在家待不住了， 是的， 出去溜达溜达了，看看演出挺好的。 咱听会儿动漫歌曲啊。 行。 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10000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陷阱诡计，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陷阱诡计，都挡不住火眼金睛的如意棒，护送师徒朝西去。 这版动画片其实我没看过，原唱是这个女生唱的吗？ 我觉得不是。 我也觉得听着这个节奏，这 太温柔了， 到不了西天了。 对，我觉得太温柔。我觉得这个动漫歌曲就应该是可爱的，或者是夸张的那种， 叮咣叮咣的是吧？ 对，不能就是那种，哎，特别中规中矩的这种表现。 行， 你知道动漫歌曲，我觉得就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深刻的，也是经常我出来爱表演的，就是小邋遢。 哦，哎呀，这你合适，这天生就符合你的人设。 你看那个小邋遢，你记得那个片头那个小女孩，我直到现在她的表情我都记得。 她叫曹磊，我连名字都记得。 是吗？小邋遢。 对，就你这动作。 真呀真邋遢。 你对着你摄像头唱。 邋遢大王就是他，我们不喜欢他，是吧？还要加动作。 对对 对, 对，小邋遢，这些片子，其实当时你现在回首想想啊，真的是在让孩子乐玩的过程当中，原来有那马小虎， 嗯， 实际上就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好的习惯应该如何养成，如何锻炼哈。 嗯嗯，哎，有的时候吧，小的时候看的一些动漫也好，还有动画片也好，真的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 是 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快乐和特别追着看的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感动的瞬间，哪怕过一年你也忘不了。这个时候咱就好好复盘一下，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热心听众高健就说，刚擒住了几个腰， 又相住了 几个 魔， 上班地铁乘客怎么这么多。 这人不是编段子说这个 上班地铁乘客怎么这么多 是吧？ 对，什么地方阴气最重，封建迷信的说法 啊， 钢琴和邮箱。 钢琴 和邮箱这两个地方的阴气是最重的。 为什么呀？ 因为钢琴住了几个妖，邮箱住了几个魔。快被冷死了吧。 大鹏哥，以后咱们俩直播不需要每天一个冷知识。一直在冰箱里。哎呀，咱们下面是听听新闻还是看看大家感动的瞬间啊？ 看看新闻吧， 看看新闻啊。 对，还是有不少的这个 文化新闻还没说完啊。 咱们看电影吧，新片吧。 元旦档电影市场一共啊有五个新片上映了，包揽内地市场的单日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穿过寒冬拥抱你》《反贪风暴五》，还有以年为单位的《爱你》。其中，《穿过寒冬拥抱你》上映短短四天的时间，票房已经突破5亿，这一架是已经能和春节档的作品 PK 一波了。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关注一下啊。 目前警匪剧《飞虎》系列的第三部《飞虎之壮志英雄》正在优酷播出，全剧呢都是由前作的原班人马苗侨伟、黄宗泽、吴卓羲等人联袂出演。作为一部已经延续了多年的港剧 IP， 此次《飞虎队》回归依旧保留了快节奏的风格。在剧中呢，恐怖组织渗透香港，掀起了一场话武争夺战，飞虎队深陷杀局，一众警界精英成立秘密防控小组，面对重重危机，在国际刑警的协助下，飞虎队员联手阻击了恐怖组织。 这个关键是63岁的苗侨伟在这一部当中就不再出演飞虎队员了啊，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区别。但是苗侨伟说实话啊，无论身材还是精神状态，是宝刀未老 啊，的确是。 你知道，像我也姓苗，我倒没觉得我跟他特别直接联系。 你更像苗翠花是吗？ 但是我老叔 啊， 我老叔因为叫苗秋伟，所以从年轻，我从小 啊， 我老叔一说，知道我的啊一个远在天边的兄弟。在香港，苗侨伟，你知道吗？你不觉得你老叔跟他长得有点像？我从小就知道这个名字，不是因为通过电视剧，通过我老叔的嘴里。 真的长得有点像吗？ 其实不像啊，但他就天然的觉得像啊。 拽一个过来拉了也行啊。 咱们下面再看看体育大年来了这事儿啊。2022年对于亚洲乃至全世界的体坛来说，可以算得上是体育大年了。冬奥会、亚运会、男足世界杯、女足亚洲杯、男篮亚洲杯，可以说几乎每个月呢都有至少一场的大型赛事举办。对于体育迷来说，今年可以说是看比赛看足瘾。咱们先盘点一下一月份可以看的精彩赛事。1月12号开始，乒坛将会迎来一项重要的赛事，就是乒乓球 WTT 的冠军赛，还有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将会在1月17号到1月30号期间打响，1月20号到2月6号进行的是女足世亚洲杯，另外亚洲杯的前五名将会获得2023年与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当然，对于我们中国女足来说啊，这不是难事儿。1月27号世预赛的亚洲区12强赛将会在日本的埼玉开战，届时中国队客场迎战日本队，这也是李霄鹏担任国足主帅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开年就这么多比赛，对于体育迷来说真是好事啊。 尤其是我们看到啊，你看这个新闻稿里面写的这个措辞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1月20号女足亚洲杯的比赛，亚洲前五将获得2023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 而这对于中国女足来说不是难事，这是这则新闻我们的这个编新闻的 关键词 同志的这个基调啊，不是难事。而下一条呢，是咱们的男足世预赛的亚洲区十二强赛将在日本埼玉开战，届时中国队客场迎战日本队，这是李霄鹏担任国足主帅后的第一场比赛，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是对胜利啊或者是失败都先不做预判，等着看了，是吧？ 对，你没看我就是一念嘛咱就不用咱们轻装上阵哈。 提到女足不能不听这首歌 啊。 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泪，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无怨无悔，从容面对。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素做人要敢做敢为，人生苦短哪能半途而废，不气不馁，无惧无畏，逃离争辉，洒扫影子斗艳，成功失败总是欢乐伤悲，红颜娇美承受雨打风吹，剑扬眉，豪情暌违。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放心似水，激情如火，梦想鼎沸。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纵横四海，笑天涯，风情壮美。 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贺岁有菜百，新年更新潮。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自主研发抱抱虎系列生肖金饰、吉祥钱、虎符文化金条、生肖投资金条等，满足不同人群新年需求。更有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的虎年贺岁金条等贺岁明星产品，还有蕴含国潮经典的菜百传世古法黄金饰品，见证人生中每一个幸福时刻。迎贺岁到菜百。关注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审查 还挺高兴，美什么的你那儿 啊？我觉得节奏不错，你知道吗？新年新气象，换了新的电乐，感觉都是一切全新的感觉。 哦，只是换了新电乐，换了新搭档，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没感觉是吗？ 不是，咱俩已经不是新的了。 哦，那倒是，咱们已经跟，哎呦，我认识珊珊得有多少年了？ 那时我还是青葱岁月， 十几年的时间了是吧？ 是吧？那时候你真的是从我上学的时候就认识我哈。 对，你在来文艺广播实习的时候 啊、 哦， 真的是上学的时候就认识。那时候大鹏哥哥已经是大哥哥了。 你说大哥哥的时候，你的状态都已经回到了幼儿园阶段。口齿都已经不清楚了 开始瓢了哈。 对， 好，今天和我们一块儿互动话题就说说感动的瞬间啊、相信很多感动无论是您感动别人还是被别人感动都会在自己的心里埋埋的被就是深深的被埋住，所以今天是时候和我们一块儿复盘一下。咱们说看看听众朋友留言啊。天涯交友就说，我给你们说一个感动的事儿，你们说充话费充错了找回来的几率有多大？今年帮几个老人充话费都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号码报错了，导致把话费充到别人手机上了，而且总共发生了四次。我也是好心帮忙，确实出错了，不过无一例外的是每次都痛快的发红包回来了。我给他们发感谢红包，他们一个人都没收， 都不收。 我的找回率是100%，你说感动不感动？怎么那么多好人都让我遇上了呢？以后自己也要做个好人，继续传播正能量。 这个真的是就是生活当中这种细小的事情啊，因为可能我们也听过很多其他人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是什么遭遇、多费劲呢、然后什么那边赖着不还呢、而当自己真的碰到的时候，而且反正这位也的确是有点心大是吧、反复几次、总能遇到这样的好人，这个绝对是。 他可能也是因为不是说给老人充吗？老人说号码可能就说错了， 没记住。 我觉得下次咱给老人充的时候咱先打一下看他手机响没有。 咱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些电子渠道能够充值的、包括像支付宝啊等等这类的、它实际上呢您可以设置一个常用号码，就跟老人面对面在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个号码记准了，搁到您这儿，以后您就固定的通过这个链接去充，而不要在每次新输、那难免我们每个人都有万一手一哆嗦、手潮的时候，像我这儿就固定的就是我爸爸那个号，就是写上父亲， 哦， 点父亲直接就给那个号充，绝不会充错。 但你保不齐像过年过节啊，七大姑八大人一聚会，哎呦珊珊，这你这年轻人正好在这儿，给我们每个人帮充一下。 你们家亲戚都这么不靠谱吗？ 然后都充一下，都充一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场您拨一下、电话，夸拨通了，好，就按这号、是吧？安全第一嘛。 好吧，这个亲戚呢，应该维系一些亲情，但有一些呢，也可以适当的 可以不见了，是吧？就不见了。 好了，我们这个时段的我们出发吧，到这儿也要先告一段落了啊。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进入节目的第三时段，珊珊、大鹏继续陪大家度过早间的时光。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可不是啥时候看，啥时候都有开业特惠啊。正所谓年前抢到大优惠，年后开工不排队。 那开业到底有啥优惠啊？ 据说有10项超值福利，你打400-606-8866让客服给你盘点，活动详询店内。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订8家，跟订1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俩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园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每天清晨，我们微笑出发，去寻找身边的快乐。 我的快乐就是给老丈人装修，没花多少钱，给老爷子哄得挺高兴。 你是找到广播里的那个全包员吗？ 对，我其实就是过去看看，一问价还真合适，就没犹豫。 多少钱啊？ 月付加100平，全包员总装修款12万多。哎，这可是含上全套进口檀木家具的12万呢。 傻了吧？打400电话还给智能电器呢。 哟，不早说，400-606-8866 啊。 起步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 飞过西山进雪北，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就交卷，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帮耳边。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然在不断的加剧过程当中。目前呢，在环路的很多路段都有拥堵情况出现。这一时段我们主要来关注北部地区。目前呢，在北二环路，在内环的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德胜门桥持续到小街桥；在北二环路的外环，自东向西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东直门桥一直持续到西直门桥；在东三环路，目前呢，内环的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马甸桥一直持续到三元桥；在北三环路的自东向西外环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三元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蓟门桥桥区。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我们出发吧，来自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我是大鹏。 大家好，我是苗山。 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快乐出发。珊珊，我觉得咱俩今天一上来其实落了一件挺重要的事儿、没说，因为今天是工作日 第一天， 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所以可能有的朋友呢假期他们有别的安排，元旦的这三天他错过了我们的节目。你看我这姿势，我这话筒矮，我调点不行。 我跟你说，刚才抖音上面的朋友看到视频的时候已经提醒过我了，然后他们说完之后，我就侧眼一看，这大鹏老师一边说着今天是第一期工作日，一边有一个销魂的姿势在旁边。 话筒矮，我一米八的人的乐趣，你能感受到吗？ 哎，我跟你说，我要够着麦克风正好，你这就得。一只桥松着。 今天这个重要的没说的事儿，因为好多朋友在问啊，今天可能是他新年以来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我们早间的我们出发吧，纷纷在询问高磊和大帅两个人到哪里去了。他们不知道， 因为前两天他们俩已经上过直播了，但是可能是因为在元旦假期，好多人说不早起，对吧？ 对， 今天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2022年我们出发吧，吃喝玩的大搜索全新出发，也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改版。在未来大家熟悉的早间呢，我们仨人分别又加入到更多的新同事，大家要全新的组合，每天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没错，我们这个大组现在有文艺广播的袁一、夏明两个人是一组， 对， 高磊和晋桥两个人是一组，大帅和高燕是一组。我和苗山是一组， 对，咱们现在目前有四组人马、每天和大家既是为了每天有不一样的新鲜感， 对， 您也不用挑了，您也算不过来，我们自己都算不过来，所以您就每天听就行了。 这四天呢是我们四个人每人一天，先让大家都对我们有个印象啊、后面呢可能会每组人呢多上两天，然后我们一点点的也是在磨合，也请大家给我们一个成长进步的机会和空间。 您要是特别喜欢我，您就表达出来，千万别忍着，我是觉得。 那难道你就能多上吗？ 我就可以 考虑考虑。 不不不不不，我因为每天都可以和大家见面，你说呢？ 哦，对对，你还有另一档日播节目 是吧？ 对对对， 我其实每次早上起来上节目，就是为了给11点乐享生活做广告来了，所以特别的简单。好，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再跟大家说说啊。要说一说的就是 感动您的瞬间，在2021年盘点一下，您是被别人感动还是您感动别人，都欢迎大家和我们通过几个方式互动交流。第一个呢，就是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第二个呢，就是搜索听听 FM 这个 APP 找到我们出发吧的聊天室，第三个大家还可以在抖音 APP 搜索到油饼女神苗山，看到苗山和大鹏。 嗯，时光雕刻说了，过去一年里啊，我看到疫情期间我们街道的工作人员几乎就没有休息过，在看到电视新闻里面演到全国各地包括郑州发大水的时候，武警战士们抗洪，还有很多地方志愿者默默的付出，这些都特别的令我感动。 嗯，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现在刷屏啊，我有点找不着您的那个位置了，他提到的这件事儿其实也是今年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在空间站上出舱的时候。 哦，那天 上次出舱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是又笑又流眼， 哪个细节？ 流眼泪。三个人陆续的在汇报，一号状态良好，我已出舱，二号状态良好，我准备出舱还是我马上出舱，在里面有一个看家的三号啊，三号状态良好，我下次出舱。然后在大厅里面就传出了一片笑声，欢乐祥和。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首先分工明确，每个人承担着自己的职责，都在为着一个目标，为着我们中国自己的空间站，我们载人航天领域不断的科技进步在做着贡献。那会儿是真的觉得，哎， 关键是以前吧，你就觉得这些航天员也好，科学家也好，他们离我们很 远，是。 但是呢，因为这一句话，可能会发现，哎，离我们也很近，就像邻家大哥哥和大姐姐一样哈，说出一句话。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感动的瞬间，我们都需要在年底年初的时候好好复盘一下。 对， 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在这儿也可以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今年我们就准备要组织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要带大家呢，在合适的时候，要赶上天气，赶上时间都比较好安排的情况下，为大家带来我们一起在地面上观看我们的中国空间站过境北京上空。 嗯， 在过境的时候呢，如果赶上运气好的话，我们要能赶在春节前后的那些天的话，我们可以在地面上遥望着太空里面划过的空间站，我们一起对他们大声的喊出过年好。 哇，原来你骨子里是一个这么浪漫的人。 当然了， 真是看不出来。没想到戴着机器猫口罩出现在直播间的你还有这样柔软的一面。 机器猫就是想上天入地嘛，你想想那个感觉啊。 还好还真是啊，热爱自由， 一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 好的。 嗯， 用户晨曦就说了，说的其实要提到感动的人和事儿啊，在这儿还要感谢我们出发吧的主持人和节目组还有全体人员给我们带来每天的陪伴。其实说实话，每次看到大家这样的话语，我们也特别感动，因为你感觉你的付出也好，然后得到了大家认可，也大家确实需要我们的陪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元气满满。 嗯，没错没错。这位朋友说，过去一年里啊，他能想起来的感动的事儿，其实就发生在前几天。 嗯， 他说晚上被闺蜜的一番话感动到了。 哎，怎么说的？ 元旦假期，闺蜜来我家里呢小聚住了两天。昨天回单位宿舍以后啊，给我发信息，我看到的时候呢，正在哄娃睡觉。读完信息后，一边哼着摇篮曲，一边就偷偷的掉眼泪。年纪大了，真的是特别的爱感动。他说什么呢？说这次在你家多待了一天，看到了很多。你每天像个陀螺一样，为了孩子和家庭忙活。我们在的时候能帮上手的地方也很少，还添了不少麻烦，更不要说平常就是你一个人。不知道母亲是不是都是这样，还是你太懂事了，感觉挺心疼的。下午给你发信息的时候，我在想，要不然我晚点给你发吧，让你多休息会儿。虽然感同，但是没有办法深受，只是希望你能够对自己好点，再好点。 哎呦，哎呀，有的时候 闺蜜的友情哈 啊，你有的时候就是每天一个怎么说呢，规律性的忙碌，你已经习惯了。 对， 但是在别人眼里就是心疼嘛。 对， 对吧？ 没错。嗯， 再看看蒙乐子爹说，1月1号那天啊，做了满满一桌子好吃的，问大宝二宝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大宝说不知道，二宝呢就闷头吃，对着孩子妈妈举杯碰了一下。结婚14年，看着他都有白头发了，当时心情特别复杂。 嗯， 另外咱节目能不能不说复盘两个字儿？现在岁数大了，听不了这个词儿。工作中动不动就来个复盘，我肝疼。啊，得了，这个词儿我们慎用啊，咱们回顾一下，是吧？ 不复盘，那咱们我看看，又不复盘的话，我们今天后续的这消息。真对不起，第三时段的三条讯息全都是复盘性质的。 回顾一下，回顾一下。 我给您不先来一条新的，让您转换转换吧。 啊，行啊， 这个1月8号科技冬奥宣传月活动就要启动了，我们会有一系列丰富的科学跨年活动。北京市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总决赛即将开启，首都科学讲堂还将连续8周推出科技冬奥系列科普讲座，聚焦冬奥远程观赛、精细化的气象预报以及风洞实验技术等等在冬奥赛事中的应用。 嗯，另外同时2021年度的科学流言求真榜也将会于近期发布，通过总结谣言传播的规律，传播鉴别谣言的科学方法，来提高民众对于科学类流言的免疫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平常会讲啊，不光是辟谣，还要给大家建立一个自己能分辨哪些有可能是流言或者是谣言， 对， 哪些可能是真的，咱们要有一个鉴别力，别这个听风就是雨。尤其现在这个网络社会啊，大家就是说什么的都有，别因为别人一个吓唬你的一个言论您就跟着跑了，跑偏这不好。 咱们以后有机会其实给大家讲讲如何分辨谣言，谣言它其实也有它谣言的规律， 是 有的一上来什么据可靠消息 啊， 你放心这就是不可靠的， 这是一个叫什么 PUA 的开场白啊。 对对对，新消息还真有不少啊。文旅部近日公示了首批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基地的名单，我们来看一看啊，咱们北京也有，周边也有12家国家级的滑雪旅游度假地，咱俩一人念一条吧。 好， 北京延庆海坨滑雪旅游度假地。 好，第二，这是按名次的吗？ 就是 按行政区顺序， 行政区划， 它并不是一个评分高低啊。 没有评分。 好，咱们第二个要提到的是河北的崇礼滑雪旅游度假地。 嗯。第三是河北涞源滑雪旅游度假地。 哎，第四个是辽宁宽甸天桥沟滑雪旅游度假地。 内蒙古扎兰屯滑雪旅游度假地。 第六个呢是吉林的抚松长白山滑雪旅游度假地。 吉林丰满松花湖滑雪旅游度假地。 第八个是黑龙江的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地。 第九个在南方也有地儿能滑雪哦。 嗯， 四川大邑西岭雪山滑雪旅游度假地。 哎，下面是陕西太白，这是太白鳖嘛？太白 鳌， 太白鳌， 鳌山鳖山乡花。 你确定吗？底下这个是鱼？ 是啊，鳖字上头是个鳖，这个上头是个鳌，底下都是鱼。 好吧，陕西某旅游滑雪度假地， 就是那个鳌，鳌广的鳌，不是这个鳌哈，就那哪吒太子里的鳌、 啊， 那不是，这是，但也是鳌。 哦， 真的，这还念熬，你放心吧。 好嘞。 第十一啊，新疆阿勒泰滑雪旅游度假地。 哎，这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新疆现在特别热门是滑雪旅游目家旅游目的地了。 对， 最后一个要提到的是新疆乌鲁木齐南山滑雪旅游度假地。那其中你看能提到上榜的 啊， 有名的出现两次以上的有吉林、河北还有新疆。 是， 你看这说明这个特别丰富。其中这个吉林松花湖我去过。 这十二个你只去过这一个呀？ 这个里面我去过第一个海坨，我去过、 啊、 第二个崇礼好像去 过 一次 过、啊、 第三个涞源我也去过， 哦，涞源也去过， 嗯，然后呢就是松花湖， 松花湖，哦，那咱俩都是四个，我没去过涞源的，但我去过乌鲁木齐的南山滑雪旅游度假地。 哇，真洋气， 这四个地方我都在他们夏天长草的时候去过。 你没滑雪？ 没赶上过滑雪的时候。 哦，那我都是滑雪季的时候去的， 我都是去爬山的。 说实话，我觉得通过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名单，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国家的这种滑雪旅游度假地越来越符合国世界标准。 是的是的， 且这个难度系数任君挑选， 而且项目也越来越多，以前可能还都是那种就是咱们传统的赛道性质的、 嗯嗯、 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有这种可以体验越野滑雪、北欧五项、 嗯、 这些项目的这个内容了、 而且其实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很多为什么叫旅游滑雪度假地，就是因为它不光是滑雪场。 我又吐了北欧两项 啊，北欧两项因为说实话现在并不光是滑雪场了，人家叫度假地的原因它配套设施特别齐备， 是 你可以做成一个几日游的一个行程。 哎，真的，它在你像这里面刚才提到的啊，就是像崇礼啊这些地方，因为是这些年我们比较新兴的，而且它底下会有这种旅游酒店， 嗯， 然后甚至于类似那种 餐饮 度假小镇购物啊什么的、 嗯、 就完全像一个打造的新城市一样、 嗯、 长白山也有这样的，而且有几个公司推了几个项目， 嗯， 嗯， 而且他们走的这个路线呀、啊、开始是那种真的各自有特色的，比如说你都一提到这个滑雪，你像到这个德国呀、瑞士啊、 嗯、 这些地方、 嗯， 那些地方我们要去想复盘他们的形象，你应该想到的是如果是我们自己内蒙古的滑雪场底下一定要有烤全羊，对不对？ 嗯， 但在那个地方的话，那上面得有正经的德式的大烤肘子。 嗯， 结果就真的有人在滑雪场就坐着他们那个叫什么缆车， 嗯， 送到一半的那个地方半山腰， 嗯， 愣修了一个正经的德式的西餐厅， 嗯， 主厨都是从德国请来的， 嗯， 在这里做正宗的德餐，那个感觉就真的是让你不出门体会世界各地的风情 哦。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他们的设备啊，在欧洲是相对成熟一些， 对，嗯， 所以我们可能引进了一些，比如松花湖，我上次去 啊， 嗯，我就去采访他们，其实引进了一些缆车设备是奥地利的 啊， 然后上面那个厢式缆车的箱可能是进口了瑞士一些公司的，我们现在就可以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把他们一些特别好的配套设施成熟的直接引进过来。哎， 两大帝国主义伺候我一个人，我这福分还小吗？ 哎，咱们以松花湖为例啊，我这好几年前去的， 啊， 我当时因为还不像现在冬奥会这么气息这么浓重，五年前我去松花湖的时候，松花湖是当时符合世界比赛级标准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雪场， 嗯， 然后当时的配套就像刚才大鹏说的，有这种小镇啊，有餐饮啊，有酒店啊，包括培训学校啊，还有不同级别的培训学校啊什么的， 嗯， 所以我基本上在那儿是整三天玩的美美的，就是你可以不重样的玩， 对对， 不会觉得哎，我已经待三天没得可玩，不会， 是真正意义上度假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冬奥会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更加亲冰雪的好机会，咱们乘着这个契机，有这么多好的培训学校，大家都掌握一门技能。 没错，没错，尤其今年冬奥会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全世界顶尖的运动选手来咱们北京张家口， 嗯， 大家在看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学到很多相关的这些技能。我自己现在其实就最近这段时间，虽然我从来不滑，我这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 就是说呗， 对对，比方说我现在就知道，我再不能像以前第一次滑雪的时候似的， 嗯， 贸然的冲上终极道，因为那是很令周围的人唾弃和鄙视、讨厌的一种行为。 哎，一般人第一次上雪场，临走前都想冲一次终极道， 是吧？ 最后不是摔断腿回来，就是 我能平安回来，你就已经很庆幸了， 对， 是吧？二十年前了，嗯。 好，我们这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就是你看过剧场里的动画春晚吗？现在要抓住机会了， 哎。 由咱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少儿卫视倾力打造的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2022卡酷春晚大计划，即将在寒假的第一个周末，也就是1月22号和23号，以及春节的大年初四初五，也就是2月4号5号，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贺岁公演了。 嗯， 你最喜欢的这些孩子们喜欢的卡酷主持啊，卡酷家族亲情演绎，而且动画片里的明星也都会来到现场。 没错。想去现场观看的话呢，请您近期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后面还会请来剧组的导演，我们的相关的主创，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排练这台晚会过程当中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好，下面放首歌放松一下吧。 来吧，咱们听首歌吧。今天啊，我们的这个歌都是跟我们的新闻内容相关的，你知道今天还看到一句话的新闻啊，提醒家里面有宠物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是韩国统计了2021年全年的火灾情况。 哦， 这个火灾情况里面，因为喵星人在家里面咬电线而引起的房屋火灾总共是107起，其中有一半以上的火灾发生在猫的主人出门的时候，总计有4个人还因为火灾而受伤。珊珊家里也养猫吧？ 我们家猫的第一年，就养它的第一年， 啊， 我们家全家里所有的电线都被咬折了。 后来呢，就换了绝缘线还是怎么着？ 然后我有一个招 啊， 在这儿和刚刚养猫的朋友分享一下 啊， 您把所有的线上都滋上橘子汁或者橘子皮挂在上面，它从此就不去了。 我有个办法，还这样的话就让黑猫警长抓他们来。 再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信息吧。 好， 这个刚才咱们不是播了那个白龙马的那个吗？让我想起了一个老师的一个经历。 今天好多朋友就发现我们这个歌都跟动画片有关系，确实是让大家就是重温一下童年的回忆， 找点童心哈， 啊，找点童心。不过想听什么，大家也可以点点，看看库里有没有，有就给您放，没有下期 下次 好，看看听众朋友留言。今天主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想说一说就是感动的瞬间这个事儿。 没错， 吱吱吱吱就说了，昨天看了抗美援朝的老兵记录影片，1950年他们正年轻，战争是残酷的，战友感情是深厚的。看着老兵的残肢、军功章，还有老人们回忆逝去同伴脸上的泪水，感触特别深。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感恩当下，从每天做好自己的事儿开始，用心工作，用心生活，为小家也算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嗯，没错。高健说，他去年做了一件也许感动了别人的事。他说，去年钢琴家陈萨在国家大剧院开独奏会，他是大剧院的工作人员，自己手里有一张临时多出来的工作票，本来呢是想自己能够进去听，但是在大厅里啊，给别的嘉宾等着送票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四处在问询有没有多余票的大学生。这个时候离演出开始已经不到10分钟了，他非常的着急，我就一咬牙把票送给他了，因为工作票我们是绝不可以自己卖的嘛。 嗯， 而自己呢其实是很喜欢陈萨的钢琴表演的，于是呢在后台隔着门听了一场音乐会。我也没跟姑娘要微信，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想帮帮她，但我特别想知道，如果不是姑娘而是我在那，你还给不给？ 那你这显而易见嘛，是吧？大早上起来得别伤害你。好，咱们再看看5755西边老好就说了，说感动的事儿啊，是去年6月份孩子带我们老两口去云南旅游，去了昆明、丽江、大理，特别开心，期待疫情早点结束吧，能够继续我们的旅游之行。 嗯，没错，这个过去的这2年里，大家我想最大的心愿都是能够早点恢复到以前那样可以想去哪玩去哪玩的生活哈。嗯， 说实话啊，我其实在那个乐享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有时候嘉宾来说旅行经历，对我个人而言，我突然发现我一个这么爱旅游的人，这2年内心无比的平静，我突然发现我的生活整个重心改变了 啊， 我就没有那么期待想出去了，而且以前总是想去特远的地儿，你看超过4天 啊， 比如去个特远的地儿， 啊， 因为有时候家里人问，哎，你怎么不去哪哪哪儿近处？云南啊，像云南，我今年真的第一次去，我一这么爱旅游的人，后来我就说总有机会去吧，家门口的地方，我后来就想什么时候是总有机会去的那个时间段呢？现在当下就是嘛。 的确是， 对吧？ 对， 你当我们嘴里总是说总有机会去吧，那是什么时候？请你不要老设计在某一个时间段，想去当下就去吧。 没错， 比如说对于北京孩子来说，你有多少人去过经常去故宫、去国博、去首博？ 对, 对，你就现在就去吗？ 其实真的出去玩，就像我们以前老说的，你心如果能够走出去，这个身体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跨洋的几万公里的位移并不重要，你心里面包着一颗想去认识世界的心，就在咱们北京身边，我敢说就有非常多特别值得我们发现的美景。 以前不有这么一句口号吗？身未动，心已远。 哎， 让我们一起走吧。 你现在心未动，身已远，行尸走肉就跑了是吧？ 咱们再看看板砖啊，他说2021年感动的瞬间就是东京奥运会的一次升国旗奏国歌，翻板项目当中卢云秀夺冠。卢云秀比赛的场馆呢是神奈川的藤泽市的训练基地镰仓江之岛， 啊， 这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聂耳 对 去世的地方。 对， 比赛的海岸也有聂耳的纪念碑。 嗯， 聂耳先生生前创作的歌曲成为了新中国的国歌，在他遇难的地方奏响，一想起来就真的心里说不出的感动。 没错，这个我去镰仓的时候也特地到那个聂耳的那个纪念碑那儿去这个参观过。 嗯, 嗯，是的，整个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其实回想这一段历史心里面都是会有这样的感动，因为当年聂耳的确是创作了一大批励志的振奋人心的这些歌曲，只是很可惜英年早逝。 嗯，有点可惜啊。 对， 哎，咱们再看一看，宋彦君就说了，说我最感动的事儿是听听 FM 聊天室，转年新的一年之后，这些老朋友听友之间的相互问候。哎呀，真是好感动，我都突然觉得被叮了一下。 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大家之间的熟悉啊和这种默契配合，有时候说实话都令我们做主持人的都觉得很羡慕。你知道今天从咱们刚才一上来，先两个人互相正当捧哏之后，刚才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发来信息，我现在刷屏找不着了 啊， 说感觉今天不光你们俩在捧哏，整个聊天室里都是在捧哏的。 因为确实是大家可能对我们都分别的特别熟悉，比如说我确实一直在早间，但是大鹏老师可能以前跟大家欣赏作品类的节目多一些， 是， 但是换了一个全新感觉之后会发现，哎，可以激发出大鹏老师另一面不一样的。 嗯，对，有的朋友们今天也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说啊，还是觉得这个当年高磊和大帅两个人在一起那种火花啊，那种激情啊，特别的这个澎湃啊。 您别着急啊， 哎，对，等我们澎湃出来就接不住了。 对，您不好说，你过两天您就想，这你记得那个火腿肠广告吗？ 啊，叫什么？ 高帅是谁啊？是不是？一个看过吧？那个广告 还想谁谁吗？是吧？哦，对对对对， 还想葛玲吗？ 对对对，吃了那 葛玲是谁啊？哎，好，今天啊，就聊的还其实挺痛快的啊。虽然节奏有变化，但是我们也期待着和大家共同携手走过2022，看看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有哪些全新的火花碰撞出来。 是的，不光今天上午这一个半小时，我们陪伴大家在一起，今晚的5点到7点，吃喝玩的大搜索也是苗山、大鹏两个人陪伴大家。 哎，终于混到了饭点儿，我就不相信，我说不饿您。 在吃上面这件事情，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苗山绝对不比大家以前熟悉的那些吃喝主持人差。 好，今天呢，我们就期待着和大家一起相约晚上5点到7点，同时11点乐享生活，苗山继续和大家相约。今儿早上起来陪伴大家上班路就是这样了。我是苗山， 我是大鹏，我们 祝大家一天好心情， 一个中午见，一个晚上见。 好， 在我家巷子口待得像个木头，也许每个骑士都要学会等候，吃点苦头才能尝到甜头，最甜蜜时候左手拉你右手，带你回家吃饭，外婆大显身手。 上班要迟到了，怎么还在卫生间啊？我们出发吧。 等会儿啊，这就好。 好了，走吧。 就你这使用频率，咱新家的卫生间可得配上智能卫浴。 配上了呀，坐便器智能、淋浴区智能、浴室镜智能。 完了，这下装修预算铁定超了，说好80平新家10万多预算的， 并没有超好吗？这些都是全包员送的， 一下多这么多，价不变。 因为我打了400-606-8866，站上全包员的限量优惠了呀。 请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哎，你说这全包员说给打折，不会少花钱了，质量也打折吧？ 那咱就啥折扣都不要，原价买呗。 不行，哎，你说站上全包员的优惠，就能不加一分钱把金丝檀木家具也包圆了。不是假的吧？ 查查金丝檀木多少钱，咱补给人家。 不补，暖气、防盗门、智能电器都白送，他们不赔本吗？ 咱花10万，别让人赔喽，咱给20万。 你真能抬杠！ 你打400-606-8866问问呗。 活动机器不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全包园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檀木的家具。 全包园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园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直减30000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园。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400-606-8866。全包园新年新店，全程热恋。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